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你的朋友瑞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从澳大利亚留学归国的校友，一位是我们的澳中同学会的 Emily， 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 Emily。 另外呢是也是一位澳大利亚留学的回来的校友，是在一家科技公司，在 Samuel Fisher 科技公司工作的刘诗，欢迎刘诗。 大家好，我是刘诗。 两位都是从悉尼哈留学回来。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请我们来自澳中同学会的这个刘燕哈，其实可以从他们平常在工作中所了解到的一些信息，给我们从整体上来讲一下在澳大利亚留学以及澳大利亚留学毕业之后的这个同学们的走向等方面的一些信息哈。 好的。这个澳中同学会 ACA 呢，主要服务的对象是毕业归国的校友，所以呢，比起留学的趋势，我们掌握更多的校友是在那个国内发展的一些情况。从我们的这些这个就是活动的经验来总结的一些资料，和每年新增的这个会员去来判断这些这个校友们回国之后。他们的一些所在城市，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分析。我们目前呢，全国有23000的校友会员，在这些校友会员中呢，有83%的人是长居在中国发展的。另外呢，大概有19000人，这个是在这个分布在上海、北京和广州。紧接着是在跟着这个是在香港和深圳，两者结合起来大概占9%左右。之后呢，就是在这个成都啊、南京、杭州、天津、苏州、昆明等城市呢，也是就是我们的这个澳洲归国校友的集中的这些城市。从我们的这个校友们的这个母校分析来看呢，从澳大利亚回国的校友去申请留学的时候，一般会选择的城市大概是在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这些学校。但是呢，最近这个去年开始有一些稍微的变化，去往这个昆士兰州的校友们这个数量是明显的有所增长。 主要会是去哪些城市呢？ 像昆士兰的昆士兰大学，昆士兰大学是这个八大，这个申请的留学生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像那个格里菲斯大学啊，这个其实近一两年都是有所增加的。 这就是说，如果是去读大学大家比较集中的一些州哈， 对对对， 那比较集中的或者说比较热门的一些城市呢？ 比较热门的一些城市就像悉尼的大学也很多，像这个新南威尔士大学，悉尼大学、悉尼科技大学， 麦考瑞 对，还有麦考瑞大学，然后还有墨尔本，这些城市都是大家就是比较热衷于去的一些城市。 其实这些城市的华人比例还稍微高一点是吧？ 对，还是蛮多的。 所以到当地之后就是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说到了一个就是非常陌生或者是说非常孤独的那种地方的感觉是吧？能看到很多华人。 对，其实这个澳大利亚比方说像悉尼这个地区，它是有一些地区，就比方说一个区是华人比较集中的一些区，像那个博物的这个区是华人集中区，但是他们也有一些是韩国人的那个聚集区。对， 甚至它有一些区我们可能在华人圈子里面会把它戏称为小上海这样子，就是因为它早期的这种上海过去的移民会非常非常多。 然后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它有很多当就是早期上海传过去的一些上海的食物美食， 嗯， 然后像这种小笼包啊， 嗯， 哎，然后像在上海经常吃到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桂花糯米藕啊，甚至是这样的食物， 嗯， 所以我们如果在闲暇的时候过去品尝一下，其实也不会感觉到说这个地方是 国外， 对对， 嗯，就是在您说到的这些城市，这个都是很多中国同学比较热衷去选择的。这些城市或者是这些地区的大学， 对对对，而且这些大学排名都是非常好的， 嗯， 所以本身它这个区的那个人群集中， 嗯， 这个集中度是非常高的， 嗯， 然后大学排名也很好， 嗯， 所以这些区都是非常优先选择的区域。 嗯，其实一开始您提到的就是说这些从澳大利亚归国的同学也会集中在中国的这个很多的比较热门的城市哈，其实这个实际上很多很多同学在毕业之后也会选择回国，那么在就业的时候也是看到这种就业的机会哈，应该是根据就业的这个工作机会来选择城市的， 嗯，是是是， 嗯， 现在最近一两年我们的这些归国的校友们在选择城市的方面的话， 嗯， 除了北上广之外这些比较一线的城市之外呢，他们大多数选择二线城市也会有很多的考量， 嗯， 因为现在这个二线城市的那个发展速度也很快，而且当地的一些这个人才引入的政策呀也吸引了不少这个人才回流。 嗯 嗯 嗯，对，是有很多的专门针对于留学生创业的一些比如说孵化基地或者是一些投资基金，天使投资等等哈，也是帮助，其实这个是很多是专门针对海外留学归国的人员的一些政策， 是这样的， 嗯， 然后呢我们澳中同学会也发现到这个， 嗯， 这样的一个趋势， 嗯， 所以呢在一些二线城市呢， 嗯， 我们也是在积极利用我们的一些这个社交媒体啊，跟各地的这个校友保持沟通， 嗯， 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微信群啊和这个微博等渠道，然后呢， 嗯， 也现在也开始在慢慢的探讨和完善一些可以通过一些这个网络完成的项目， 嗯， 像我们现在有的一些那个导师计划， 嗯， 还有一些这个线上的职业发展讲座啊， 嗯， 等等等等， 嗯， 这些都是这个针对咱们这些从澳大利亚回国的校友们来展开的。 嗯，其实通过网络的手段就把在全国各地的校友整合到一起， 连接起来，对的 对 的，对，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您提到为校友们服务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手段或者是一些工具哈， 嗯， 导师计划或者是为校友们提供职业规划和指引的这些服务能够真正给这些同学们带来多大的帮助哈，这方面是刘师应该有自己的一个体验。 对， 嗯， 对，因为我也是在今年参加了我们澳中同学会组织的， 嗯， 自己启动的一个叫做导师计划，我们把它叫做 mentor program， 嗯， 这样的一个， 嗯， 活动。然后呢，我的体会是，其实现在国内很多类似的这种这个招聘平台啊，或者说猎头平台啊， 嗯， 都在做类似的这种项目。嗯，但是我这边有一个感受呢，就是说因为澳中同学会我们的 mentor 呢，都是澳洲校友， 嗯， 然后不管这些 mentor 是现在是在国内工作还是在国外工作，他们其实我们就是筛出来的这些 mentor 他们的包括资历，然后包括工作经验，然后包括工作年限，其实都是非常资深的，非常 senior 的。然后呢，当时我在自己去考虑说我是不是要参加这 mentor program 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时候呢， 嗯， 我们澳中同学会就把这些 mentor 的一个主要的professional profile 这样的一个内容呢，抛在了 我们澳中同学会的官网上。嗯，当时你工作了吗？已经工作了。当时我已经工作了。对，嗯，然后呢，我就去看这些 mentor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背景，都在什么样的行业，都是什么职业。然后当时我就看到说，哇，真的是我们校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因为这些senior 一些的这 alumni 呢，他们比如说有做传媒的，有做金融的，然后有做 HR 各行各业都有。然后因为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有的可能就是希望导师能够做一些这个职业上的规划。然后当时因为我已经工作了，但是可能因为这几年国内的这个商业环境或者说工业环境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所以我当时一个是对于我所做的这个工作的一个转变，以及包括后续作为一个女性职场女性来说，应该怎么样去规划好自己之后的一个职业发展，其实都会有很多的考量和顾虑。包括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职场上没有，有一点点不太适应的这种地方，因为就是澳大利亚它的文化呢，它是全球过去的，所以它的文化是非常包容的，就是它有的时候说话做事情它会倾向于非常非常的直接。对，而且大家这种也是习惯这种方式的，也是能够接受的。但回国以后呢，你发现如果你就是很太过直接了，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心理上不是很舒服。对，所以就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吧，我当时就说，那我当时有看到 我们澳中同学会网上PO出来一个mentor的profile，他是在猫头鹰，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个公司，就是 Trip Advisor 这样的一个公司。对，然后当时呢，他是Trip Advisor 的HR senior 的 HR， 对，然后我当时呢，我觉得说，而且这个 HR 还是我的 UTS 的校友，他是 UTS 的，对。然后我当时呢，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有这么好的资源，为什么不利用一下？ 还是 for free， 我说，那我要跟职场里面的 senior 人交流一下，然后我就去申请。申请了之后呢，当时我记得我们澳中同学会是不是找了一位清华的 姐姐去介绍这个 mentor program 整个的流程。对，然后他大概就讲说，那我们是提供了什么样资源，然后你们要在什么样阶段，因为这个大家都比较忙嘛，所以说你们要在什么样阶段，怎么样跟彼此catch up 上，然后以什么样的频率，最好建议以什么样的频率去交流，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接受的，那可能什么样的 topic 不太适合。 发生在就是这种 mentor mentee 的这个 relationship 里面，然后听他介绍完以后，我就觉得说，大家都抱有一种很认真的态度来做这件事情，那我就开始填他这个 mentor program 的这样的一个表格，然后填了之后呢，因为他只让选一位，对，只能选一位导师，但是一位导师可以带两位那个校友。 啊，这样子，所以我当时就选了一位，就是这个 Wendy Wang，Trip Advisor 的 HR， 然后我就也写了我的理由，我觉得对于女性，中国的女性，职场女性来说，做职业规划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对，然后呢，我非常非常的幸运，因为可能我写的东西是非常具体的，然后 Wendy Wang呢也 选择了我去做他的 mentee，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遇下呢，我俩就第一次有在北京碰面，然后我去给他讲说，那我回来之后呢，我觉得有哪几个地方，我觉得做的有困扰，然后后面呢，我不知道说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是可以做的，什么样的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 建立了一种非常好的mentor-mentee program，就是这样的relationship。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你觉得对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帮助？具体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哪个建议就是让你 豁然开朗，或者是带来了一些转变。 嗯 嗯，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心态上的，因为中国的职场女性呢，她可能进入27岁、28岁、29岁、30岁或者再往大的时候，经常会有公司考虑说，那你是要回归家庭了，是不是？你是不是就？他就会有点往那个方向去走，然后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当你跟他们做一些这种职业的规划或者讨论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太 aggressive 这样子，所以在碰到几次这样情况呢，我就觉得说，哎，难道是这样子吗？后来我就跟 Wendy 去讨论这个事情，然后他就给我讲他的经历，其实也是他在30岁左右的时候。的一个职业转型的经历，然后包括去他的一些选择是要进大公司去做一个小一点的这个任务，还是说他去小公司做一个大一点的这种 HR ahead 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就是当时我跟他整个聊完以后呢，我觉得不能说我觉得我豁然开朗，但我觉得我心态上好了非常多。就是你所有这些碰到的困难，别人其实已经都碰到过，而且都解决了，而且也过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哎，其实这些真的都不是问题。你只要跟你聊的人以开放的心态讲出来你的诉求就 OK 了。 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些困难，或者是其实是对于这个职场发展的不确定性，自己是有一些心里边是有一些这个不安的。对吧？所以通过导师的指引，自己能够平静或者说更加平和的去面对这个职场发展。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说，可能女性跟男性在职场的发展的竞争上来讲，女性确实没有男性优势那么大。所以说女性在职场选择上来讲呢，可能也有一些注意的点，注意的事项，包括时间上也好啊，然后包括这个 平衡家庭， 对，怎么平衡家庭，这些上面可能都会有。那如果你跟男导师去讲的话，男导师可能就不是特别懂。 理解。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导师计划，这些导师们也是非常负责任的，都是以自己的这个以过来人的一些这个经验来告诉我们这些校友来答疑解惑。 其实 是从各个方面帮助大家。 其实他这个里边就是一种都是澳大利亚归国的校友这样一种同学情来做这种无私的付出，算是 是 像你说的是免费的指引，对于后来的这个学弟学妹们的这种其实就是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组织他能把有经验的人和新人们这样链接起来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实际上就是 ACAA 是一个算是一个公益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帮助大家的非盈利的一个 非盈利的组织。 所以在这个里边来进行付出的这些个同学们算是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 对，我现在的这个身份是一个 part time， 是兼职的一个，就是平时自己有时间了就过来帮帮忙组织一些活动，把校友们都连接起来。我们现在这个北京、上海、广州都设有办公室。这些这个我们的这个同事呢都是兼职的。所以呢我们就是以后想扩大规模，在一些这个我们还没有触摸到的一些城市，比方说像一些二线城市呢，我们也是现在在做一些这个志愿者的招聘。如果有校友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入我们，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官网以及微信，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ACA 澳中同学会的志愿者，然后来开展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活动，让更多的校友参与进来。 好。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把更多的人连接起来，让这个网络更大， 对对， 或者说能够让更多的从澳大利亚归国的同学们能知道我们的这个服务以及我们这个组织的这个组织的存在。 是的，让更多的校友了解这个组织，也同时呢就是帮助到校友们去解决各种工作中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真的是非常有爱。 谢谢。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刚才 Emily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数据哈和一些信息，让更多的人了解到 ACAA 澳中同学会这样的一个机构哈，这样的一个组织，希望更多的从澳大利亚归来的同学哈，能够加入到这个组织中来，也从中得到自己的这个帮助，或者是帮助到别人。嗯，好，那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了，也非常感谢两位带来的澳中同学会的一些信息。那么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呢，是在 FM92.3 或者是 AM774，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电台www.am774.com 来收听，每周六日的早上8点半、中午的12点半以及晚上的8点钟。嗯，谢谢两位， 谢谢。 好， 谢谢主持人，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见。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接下来请您收听外语广播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归来，为您讲述老中青三代的归国创业故事和家国情怀。 昔我往矣，百废待兴，今我来兮，江山昂扬。 我们是第一届留学生回国，又是第一届一路奔跑。 出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 远行学子，赴集还乡，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归来。 这是李赞东教授的走路声，确切地说应该是一路小跑的声音。 你怎么还在跑？走路还在一路小跑？ 说话的这位就是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李赞东教授。为了提高效率，李教授常常就是以奔跑的姿态穿梭在实验室、图书馆和教室之间，一路奔跑30年。他从一位学成归国的年轻学者，成为了今天中国动物胚胎发育和濒危鸟类繁殖方面的资深科学家。而这一切始于1982年，那一年李赞东和147名学生一起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国家公派前往日本的留学生。 当时是5年计划，日本跟中国之间我们是第一批。我可是7级的大学生哎，那老师讲课我就一直盯着他坐前面，老师们说一看到你的眼光我们都有点怕。有一个老师还说每天早晨跟他夫人说我今天带什么领带，有一个中国女学生一直盯着我。我不是因为看她多好看，我是真的对那个知识简直就一种如饥似渴的那种，所有的东西从头学。 1988年，李赞东获得了日本九州大学农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到了中国农业大学任教。6年的学习让李赞东深感中日农业在精细化和高效率方面存在巨大差距。除了本专业的禽类学习之外，李赞东广泛涉猎了昆虫、青蛙、蛇、鱼和蝙蝠等动物研究，为回国独立展开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都没多想，觉得读完书应该回来啊。教委的那个王行虎老师当时就说，你们每一个学生，我从中国用那个银行账户给你们汇款，当时有300多个农民为你们劳动，那读完书能不回来吗？ 1989年，李赞东获得了留学回国人员国家专项科研经费，开展了鸡胚胎壳外孵化研究。经过不懈的试验探索，终于突破了鸡胚在蛋壳外孵化18天即死这一世界性难题，于1990年4月27日成功孵化出了5只小鸡。由此技术的突破，他的研究走向了更加广阔的挽救全球濒危鸟类的事业中。更为人称道的是，他利用微注射法移植胚盘细胞等技术，做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异种嵌合体实验动物模型。6年之后，韩国才做出了相同的实验结果。 麻鸭的细胞导到了

It's 9 a.m.